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，奥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阿卜杜勒·阿齐兹·布特弗利卡9月8号向我国驻奥尔及利亚大使馆送来了大型花篮。